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得我与你。 我心多喜，不不想你。 Oh night night night， 望着自己走进了这出戏。 王菲嘅 Miss You Night and Day 啊，日思夜想地啊，都好挂住你啊，咁啊，几日不见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咁样。喺情爱上，特别系可能喺初初嘅热恋嘅阶段上咧，更加真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早晨，时间5:13啊，听紧嘅系刚刚开始嘅清晨爽利节目。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都会有清晨爽利。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就一五台联播，星期六呢就是在五台这个独家播出的。今天呢就是星期二，是四月六号，农历是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天气方面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是颇大的。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4%。咁话本周后期有几阵雨，实情其实喺清明时分嘅时候咧，都有个雨纷纷嘅时候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会系。都应该是阳光普照多了，刚才都讲了最高温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如果你真的有时、要晾衣服在露台，在你出街的时候想着有成日出去的稳阵一点的，你都是衣服拿回来先。如果你有一个假的就方便，就可以拿回来，以免是在你出街的时候衣服仍然放在露台，一落雨撇湿的时候就不太好了。通常撇濕咗咧，如果你少就算啦，但如果多少少嘅時候，你啲衫又要再洗過，都幾煩噶。放假嘅早上都可以係 relax 下，就算你起一身，唔需要趕住翻工嘅咧，卡卡條條去聽下歌，聽下我同你講嘢。来自关正杰的《渔舟唱晚》。 般份，美景不可永日享。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归家远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仿似自己泛舟湖上，嗯，几写意吓，听到啲好舒服嘅海浪声，洗涤自己嘅心灵，喺度听一啲好嘅歌曲，活喺自己暂时幻想嘅世界先，希望世界和平，冇纷争，人人开心快乐。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相待，忍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愿见欢笑，微 笑里痛苦可以笑，笑又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 冇咗战争，世界和平就最想啦。咁而家冇战争嘅时候，但系一啲即系所谓嘅贸易战，其实都系一个战争嘅一种。希望即系冇纷争啦吓。不过呢个都系个空想嚟嘅。人与人之间又点会冇纷争咧？家庭啊，朋友之间，有时讲两句都有拗撬都有啦。何况咧就系整个世界啊，国与国之间嘅一个相处啦。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时间是5:24。早晨啊！ 如那朵出水芙蓉，芬芳似水早欲滴，唇像透明的桃红，在我心微微轻碰。人有点娇小玲珑，一股渗出的魅力，能令我天天记着你，偷偷爱意默默送。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出水芙蓉，欣赏却不敢乱动，涂着太阳的桃红，像暖风微微吹送。无意中转身回眸，方知这刻不是梦，还是我单丝爱着你，根深蒂固默默中。 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天天将我哄， 有人闯入了你的世界，时刻都挂住他啊。Candy B 钟镇涛的梦里烟红，早晨啊，啱啱起身系嘛？听紧嘅系清晨爽利，希望我拣嘅歌咧又啱你心意啊！复活节假期嘅早上，我哋节目依然新闻前有无花果。 无花果譬如真爱，爱便应去爱，留取这段情与意，只要真意在。 愿君多灌溉，每天都灌溉， 情意记录页，望有朝花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一宗是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32岁男子，在旺角弥敦道惠丰中心的丰泽电器翻工，几十个员工需要检疫。患者上月28号至到本月3号曾经到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买餸，之前有两宗个案的患者亦都曾到过这个街市。卫生防护中心担心有隐形传播，要求上月24号之后曾经在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逗留超过两个钟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患者太太上个月24号在联合医院分娩，患者上个月23号至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个月19号和27号曾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会同健康院跟进。现在患者太太和婴儿都在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复活节假期如果多人参与不戴口罩的活动，疫情有机会反弹，又认为涉及潜伏期 有冇病徵等情況，可能要隔一至兩星期才見到反彈，呼籲市民如果有不舒服要盡早求醫。對於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復活節假期的確診數字只是人為降低，張竹君同意有關講法。他說在長假期可能很多私家醫生休息，或者有市民不看醫生，透過私家醫生取得的樣本都會減少，有機會確診數字少，屬假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天下午到多個復必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視察情況。陳肇始在社交網站說，市民普遍認為流程暢順，接種後並沒有不適。陳肇始說 BioNTech 早前就疫苗藥瓶包裝瑕疵問題向政府提交報告，顯示疫苗質量和安全沒有問題，昨天起恢復接種並增加兩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再次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俄羅斯政府說總統普京已經簽署法例，容許他競逐多兩屆總統，如果成功當選可以留任至2036年。法例去年全民公投後修訂憲法而訂立，容許普京再參加兩屆總統選舉。普京任期原本在2024年屆滿，如果成功連任多兩屆，每屆任期長六年，現年68歲的普京可以做總統直至83歲。不過外間形容延長任期的法例只是為普京而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3,527點，上升3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4,077點，上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6，日元110.18，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3，人民幣離岸價6.559，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6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44美元，卖出1,728.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FM99.4 將軍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香港電台第五台全新環保節目綠色廢亭準備開始，主持人萧希婷， 仲有李浩辉会肩负起环保斗士的责任，为地球打拼。 每星期我们都会召集守护地球的英雄。 第一集我们请来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 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准时 绿色辉庭。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心里心里有个谜， 社会流传各式各样谜团，疑幻似真， 当中的真相你又知几多？ 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节目《乐龄是咁的》， 主持邓添乐、周以玲，每星期同你探索社会都市迷思，重新认识身边事。 第一集有香港史学会的施志明博士同大家拆解香港的都市传说，星期五晚上8点钟， 勇敢解谜。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呢几日嘅假期点样过啦吓？咁啊，一旦只放咁多日嘅假期咧，就真系咧心花怒放嘅，约下朋友啊，或者同屋企人见下面啊。以往实在太多时间困喺屋企啦，咁啊，家人或者都少见面啊，咁啊，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不少见面的，少见面极都系一家人啦，你都系挂住嘅。咁啊，稍微好似見到好少少嘅情況，所謂好少少咧，就係嗰啲即係確診人士啊，每日咧，而家大家都關心啦，啊，日日都係今日有幾多少單咧嚇咁樣，咁啊留意一下，哦，有啲係輸入嘅，有啲咧就係本地啊咁樣，都留意一下呢個情況。咁但係專家都講啦，因為呢幾日嘅假期嘅關係。咁可能咧，啲數字咧未必係一個即係反映一個現實嘅真相啊。假期咧睇醫生嘅人都會可能係少啲咁樣就有嘅話咧，其實醫生咧你都幾難揾嘅。有啲你想睇開嗰啲咧，佢都會休息。咁唯有咧就可能睇一啲連鎖式嗰啲咧，就都會係有部分嘅時間開放嘅。所以盡可能咧，成日都話千祈唔好病，唔好有事，身體健康最緊要，梗係啦。即係身體健康，你即係去邊度玩啊、食嘢都開心。一有啲唔妥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影響咗你嘅心情啊。如果嗰日起身啊，朝頭早起身頭赤赤啊。或者空口翳門啊，又唔知點解啲心情硬係好似唔係好振奮嘅時候咧，即係少少嘢咧都會影響咗你。咁當如果有呢個少少嘢嘅時候咧，你將佢視之為，梗係會有噶啦，一年365日咁多日子，日日都係健健康康啊，當然係最好啦。間唔中又出現呢啲情況咧，其實就俾你思考一下噶，啊或者係提醒下你，健康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啊？咁要多加注意，留意一下自己喺食嘅方面啦，你嗰個生活習慣方面啊，休息夠唔夠啊等等，都係一個提醒啊。今日咧就系假期嘅最后一天啦，4月6日，复活节翌日假期，5点接近达8嘅时间。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 Annabelle 雷安娜的彩云曲，雷安娜呢搞不搞呀又会是 send 啲 message 俾我，或者 send 条片俾我，佢唱咗啲咩新歌咁样。咁喺复活节嘅呢个假期呢，亦都系上咗啲片段俾我睇呢，唔系片段，一条片。咁就自己画一啲即系兔仔啊蛋啊，就复活节嘅图画咁画出嚟。衬埋啲歌咁样，佢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人，亦都系一个好乐天嘅人。点样嘅生活咧，都系尽量自己寻找开心快活，做人最紧要咁吓，系一个非常之乐天乐观嘅女仔。Annabelle 彩云曲，早晨，时间5:44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嘅。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星期二三咧都系有太阳白白照住啦，咁啊不过都有少少乌云。喺去到星期四啊、五、六日嘅时间咧，都系咧有啲雨点啊吓。去到翻下个礼拜一二嘅时候咧，又回复阳光普照。咁喺呢个有雨期间嘅温度最低由21、23度开始，去到最高嘅25、26度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爱是不保留，关心妍。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此处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 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复活节假期听呢首歌绝对适合啊！关心妍，爱是不保留。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现时仲有十分钟到六点钟，呢、这个节目到六点半嘅。今日礼拜二，一阵间六点后有崔兆汉博士啊。 大灯的光似浪漫而诱惑，埋住了我两个车厢中，似替我蔓延情火。 低声轻轻笑着问谁人傻，仍是你悄悄说，光辉的两眼似动人流光。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 呼呼风声似护卫上巡逻，谁愿意去错过？清清风告诉我为谁而歌。 今天的歌似热烈而邂逅，忘掉了爱与怨。不想讲对与错，莫谈如果。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总响起恋之歌，彼此的心将歌声默默握，送进耳里那细语，就像是一首爱的歌。愿放轻轻唱和，彼此真心可打开心的锁，此刻的心轻轻松活富翁。我要与你痛痛快开开心，人唱人和，为你点，为你点，爱的火。我要与你痛痛快开开心，日唱日和，为你点，为你点，爱的火。我已散播， 我已散播， 柔情向你散播， 向你散播， 风也在附和， 风也在附和。 我已散播， 我已散播， 风也在附和， 这恋之歌。 我已散播， 我已散播，这恋之歌。 我已散播， 我已散播， 也在附和。 这恋之歌。 我已散播， 我已散播。 呢一撇。恩妮同埋傅星系当年系对夫妇，佢哋系恩爱甜蜜嘅。就系嗰时喺佢哋早期嘅时候咧，我哋有幸咧都有被佢邀请去佢屋企玩啊，系一间好大嘅屋啊，泳池啊等等。咁喺树又烧嘢食啊，咁好开心嘅。我哋都有呢啲嘅日子嘅。咁呢啲都系仿佛系好似昨天嘅事，但系呢啲片段呢啲。开心的回忆呢都永留于我和当时一班同事的心底。恩妮傅星的这首歌《恋之歌》。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pretending that I'm doing well. My need is such, I pretend too much. I'm lonely, but no one can tell.I'm the great pretender, adrift in a world of my own. I play the game, but to my real shame, you've left me to dream all alone.Just laughing and gay like a clown. I seem to be, but I'm not. You see, I'm wearing my heart like a crown, pretending that you're still around. Pretender， 早晨就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一间六点钟会有崔尚博士啦，仍然讲下啲绘画嘅历史，而当中咧都带俾我哋一啲嘅健康之道，尤其是对眼啊，点样去护眼咧？呢排我哋都会同大家讲噶，大家到时留意一下啦。而家气温22度，我哋有伏伟棠、张德兰。 处处有花海景秀，最爱那港边垂柳。 他凝足眼， 却占风雅，别于水里逐流。处处有丝竹竞奏，艳却了笙歌咏奏。他凝足耳。 诗歌耳， 在曲中心事透， 错爱六样五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每朝会为你预备一份丰富嘅音乐早餐，滋润你嘅心灵，增添你嘅正能量，令你身心都保持最佳状态。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1912年4月，希特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说只怪艘船行得太快， 亦有人说吴山昌女士 因为船窗开了，令到海水涌入船里面涌得更快。 还有人说直接撞埋冰山道，这船可能不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着我 Ben Sir 一起去寻找希特尼号沉没的十个原因。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寻找希特尼号沉没的十个原因》，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连续几日嘅假期啦，攰未咧？嗬，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就要出下街嘅，喺屋企又觉得闷啊，去街即系食下嘢，行一阵咧，翻屋企都 OK 噶。咁有五日假期，今天已经第五天啦，系四月六号复活节翌日假期嘅早上，星期二嘅早上六点两个字啊。天气方面咧就出咗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而今日咧就有一股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都是热，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雨，风势就颇大。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复活节假期这个公众假期的朝头早，清晨爽利的礼拜二的嘉宾，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来到了。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哇，连续有几日的公众假期呢，啊，都真的挺舒服，啊，可以给机会自己唞一唞啦， 唞一唞，唞啖气，充下电啦。 平时唔够瞓啊，或者眼睛要即系喺工作上啊，又或者可能系自己私人上成日睇手机咧，都睇到眼个攰嘅时候咧，趁假期咧就唔好将自己整到咁忙啦，即系要休息多啲啦，嗬。 系啦，调理翻下自己嘅身体啦。 咁喺我哋未开始讲呢个画嘅发展史嘅时候咧，又听一听阿崔博士讲金句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好啦，咁上次讲咗宋辽金，今次讲咩咧？都好似等大家温一温历史嘅课，记唔记得啲朝代跟住系咩咧？咁啊， 冇错啦，系元代啦， 系 嗱，宋朝灭亡， 中國有史以來呢第一次完全是被外族統治的，這個外族就是蒙古族啦，就是元朝啦。在元初漢人的社會地位就很低了，知識分子呢就不會被朝廷重用的，一部分不願意效力元朝，又或者呢都沒辦法做到官的宋人畫家，就不願意妥協，就用一個遺民的身份，即是被遺忘的一群民眾，隱居終生， 寧願這樣， 寧願就是去畫畫，就成為呢就所謂遺民畫家了。他們的作品就表現出不願意跟這個新政權妥協，就隱含著一種憤慨不平的心態的。 有沒有例子呢？ 例如一位呢姓公，叫做開， 哦，即是公開， 沒錯 了，公就是公家欣的公， 是他畫了一幅盡骨圖，又叫做瘦馬圖。公開就是宋朝的小官的，不過他不喜歡在元朝那裡做官了，所以就賣畫為生。他擅長畫人物、山水、禽鳥、獸類等等的畫，但造型很奇怪的。剛才提過他幅盡骨圖是畫一匹良驅，不過呢這匹馬瘦骨嶙峋，眼神很倔強的，造型就很孤獨，就散發出一種強烈的政治寫照意味的， 好像其實是畫回個畫家自己的心聲，是不是？ 應該是啦，是啦，另一位呢就鄭思肇，就畫蘭花呢很出名的，他在1306年完成了一幅叫做墨蘭，用墨來畫的蘭，很獨特呢，棵蘭花就畫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沒有泥土，沒有土坡，又沒有根的，就顯示什麼呢？就說國家的土地被元人呢佔據了，有一種憤慨的心情了。 其實他們有愛國之情， 絕對是啊。 那還有沒有什麼例子呢，崔博士？ 還有啊，元初最知名的忠於舊朝的畫家就是一位錢選， 咦，這次是我的老宗， 是啦， 希望是啦， 姓錢名選，選擇的選， 是 他一幅山居圖，就是淺綠山水畫來的，有清淡的古意，他的畫和題詩都散發出一種隱逸的消極態度的，畫上面有題詩是這樣說， 山居為外靜，日午掩柴門，寡合人多忌，無求道自尊，雁鵬俱有志，難捱不同根，安得蒙莊守，相逢與世鄰。 這些呢就好像一种隐居的生活啦，匿埋咗，即系唔中意同啲人咧走埋一齐，就自己咧有自己嘅志向，好似啲雀鸟啲兰花，大家咧都道不同不相为谋嗰种感觉啦。 系 嗱，咁显示咗佢就对南宋王朝喺政治上软弱无能嗰种不满嘅。嗱，相对于遗民画家，元代就出现咗一批咧叫朝臣画家。 系 嗱，基本上咧就分为两类嘅。 咁一类系咩咧？ 一类咧本身就汉人而为元朝而效力嘅， 咁另一类咧 就系、是、本身唔系汉人啦，譬如蒙古人啊嗰啲为主啦，呢一类嘅画家啦，嗱嗰啲汉人画家最具代表性嘅就系赵孟頫啦，佢就系宋皇室嘅后裔嚟嘅，咁就系宋太祖嘅第十一世孙，但系后来咧接受元朝嘅任命做官， 咦，咁会唔会有啲人觉得佢唔啱啦？嗬， 你估得啱啦，好多人咧都睇唔起佢啊。但是呢他为官正直，就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呢为百姓，主要就是汉人就谋求利益的。 哦，其实我想呢可能他是忍辱负重，你都要有个位置才可以做到事的嘛，是不是？ 应该是啦。 这个真是真的汉子来的。 有首歌是的。 一会间我们讲完之后呢听林子祥和太极的真的汉子。 好，了解一下赵孟頫的心态。讲回赵孟頫，他是元代书画艺术的核心人物，他有全能的艺术天分，诗书画都绝，即是很厉害的，在书法上创造了一个赵体， 即是自己风格的了，但是赵体是怎样的呢？ 赵体其实泛指他的书法字体，他可以写到很多种的书法的，但最具代表性就是楷书了，他的笔画就圆秀，有行书的笔意，点画之间有前后的呼应，不意相连，同唐朝嗰啲楷书方方正正嘅风格咧，系好唔同嘅。 咁佢画画嗰方面又点咧？ 佢唔单止咧擅长画水墨同埋青绿山水， 在山水、人物、花鳥等等的繪畫題材上，他就表現到他個人的特色的。他認為書畫是同源的，書就是書法，畫就是畫畫，就主張換書入畫。 即是怎樣呢？ 即是用寫字的筆法用來作畫， 即是寫書法的個筆法去畫畫。 系啦， 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讲俾我哋听啦？吓， 系有啊，喺佢嗰幅秀石疏林画入边咧，佢用淡墨拖笔就画石头，用一笔过嘅技法就完成咗画晒成嚿石嘅形态。 哇，好叻！ 仲有啊，佢亦都主张咧画画咧要有古意嘅。 咁有冇咩代表作咧？ 佢山水画嘅代表作咧就系有《雀华秋色图》呢幅画咧，就系为佢好朋友周密而画嘅。是一幅又有古意又有创新精神的作品。在人物画方面有一幅出名的人骑图。 这个骑就是骑马的骑。有些人读人骑图，有些可能读回个骑这样。 可能是。这幅画就画一个戴着个冠帽穿着一件红袍的男子骑在隻马上面。 好有威风的感觉。 是啊，是出名的画来的。 咁啊，听个崔博士一路介绍啊呢啲名画啦，我就喺度思考紧去欣赏紧呢啲画。但系如果喺现实生活里边，你真系去啲画廊睇画嘅时候咧，除咗系好靓、好怡情养性之外咧，之后可能你会发觉咧眼都好攰，因为你好用神啊嘛，嗬。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绘画怡情论养生篇里边咧，我哋又介绍下画，又要介绍下啲护眼嘅方法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啦，呢个真系好埋身嘅嘢，可能好多人都有啲眼嘅毛病啊，吓。 系啦，嗱，其实咧唔单止你话画画或者睇画，尤其是如果你用手机嚟睇画咧，你眼系真系好容易攰嘅。 尤其是如果你有时开到好光嘅时候，嗬，系嘛？ 系咯，嗱，我哋讲咗好多护理眼睛嘅方法，咁我又谂起，而眼睛咧好多时候咧就系唔单止系画画嘅人啦，睇画嘅人啦，或者咧大众市民咧都可能有一啲咧好常见嘅眼睛毛病。 系， 咁呢啲咧好可能咧，我哋从中西医角度去了解一下，然之后提出一啲咧中医嘅食疗或者护养方法咧。或者会有帮助嘅。 好啊，咁先讲乜嘢？ 飞蚊症 系咯，咁其实点解会有飞蚊症嘅咧？即系有啲嘢飞下飞下咁样啊嘛吓。 好啦，喺讲个成因之前咧，我就先讲咗飞蚊症嘅一条食疗方。 诶、哎，好啊好啊， 俾大家参考先。咁呢个一人量嘅方，个材料咧好简单，两样嘢嘅啫。第一个就炒黑豆，2000克；第二个咧就新鲜嘅桑葚，又系2000克。 啊，就系咁简单嘅。 系啊，两样嘢。咁点整咧？嗱，洗净啲材料啦。先咧，将嗰啲新鲜桑葚用水浸一浸佢，然之后用猛火煮滚咗佢，收慢个火，将佢熬到啲汁出嚟嘅，紫紫黑黑咁色啦。咁啊，隔晒啲渣，就再加翻炒过嘅黑豆捞埋佢，再收慢个火，慢慢煎，煎到咧嗰啲桑葚汁完全咧渗晒入啲黑豆入边，咁最后咧，捞翻啲黑豆出嚟咧，就晒干佢。 哦， 干咗之后咧，就揾个樽入住，就摆喺个雪柜。 哦，咁但系点样食法咧？因为你炒埋嗰啲黑豆咧，都好多粒噶，崔博士。 嗱，个食法咧就系每日三次。每次咧用水或者淡盐水咧冲服大约100粒。 系100粒到。 系啦，咁就连服2-3个月。咁你话，可能咧就嚟食晒都唔够2-3个月。咁你咪再炒佢一批咧，摆埋雪柜，又是再食过咯。 明白。咁其实嗰个效果系点咧吓？ 桑葚咧就寒性嘅，甘味。我哋话佢滋阴补血，生津润肠。如果你肠服咧，就会黑发明目。亦都有清虚火、安神嘅作用嘅。黑豆咧就平性嘅，甘味嘅，有健脾利水啦、解毒嘅作用嘅。嗱，呢条方我要声明一下啦，系一个民间验方嚟嘅。 哦。 咁佢咧醫飛蚊症嘅成效咧，係未曾經過咧臨床驗證嘅。 咁但係如果呢啲譬如黑豆同桑葚食咗都冇壞噶嘛，係嘛？ 其實係啊，仲有啊，佢話醫飛蚊症呢啲作用機理亦都唔清楚。但係咧就好似你咁講啦，因為桑葚同埋黑豆咧都係有益冇害之品嚟嘅。而且咧合用有健脾同埋滋補肝腎嘅功效。 係。 仲有啊，我喺另一本書就係、是、國醫大師。陈全仁佢写嘅《食疗食补全书》入边咧，亦都睇到有用黑豆同埋黑芝麻，即系磨粉啊，再加少少糖，就咁咧干服，又或者爱嚟咧煮芝麻糊咁样， 系啦，仲容易食添啦， 系啦，煮嚟食，亦都有咧系医到眼花啦，或者咧睇嘢咧昏暗， 目中有飞丝，咁、 嗯、 呢个飞丝估计咧就系讲嘅嗰啲飞蚊啦吓。 系系， 佢仲话咧系好有效添嘅。 嗯，喂，咁通常我都会问啦，有冇咩人系唔食得嘅咧？ 大致上咧，小朋友我哋就唔建议食啦吓，有嗰啲细路仔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有感冒嘅感觉嘅时候咧，最好系停一停啦。 嗯，好。咁呢个咧就系飞蚊症嘅一个嘅民间验方。好啦，又想问翻啦，其实系点解会有飞蚊症嘅咧吓？ 系啊。啊！頭先我哋咧都話喺小貼士嗰度再交代一下嘅。 係 嗱，其實一個好普遍嘅眼睛毛病，無論老少啊，都有唔少人有呢個問題嘅。 嗯嗯。 咁點出現嘅呢？就話患有飛蚊症嘅人睇嘢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咦？喺眼前咧有啲唔同形狀、唔同大細，有啲係黑點啦，有啲一條條絲狀咁樣啦。總之形狀係好唔同嘅。 嗯。 就喺眼前咧，來來回回咁漂浮，有時又上又落，不過對眼咧又唔會痕又唔會痛嘅。亦都唔影响我哋嘅视力。 嗯， 个原因咧就系眼球嘅玻璃体混浊啦。通常呢个咧系正常嘅老化现象嚟嘅，年纪一日一日大啦，眼球玻璃体入边嗰啲啫喱状物质咧就逐渐咧就发生变化噶啦，就出现咗咧凝结又或者液化咗， 嗯， 就产生咗一啲唔同形状嘅浮游物啊，就形成咗飞蚊咯。 系咁 ，B B 仔嗰啲有冇嘅咧吓？ 会有嘅，其实喺胎儿出生之前啊，眼球入边嗰啲玻璃体咧就充满血管嘅。血管入面當然有血細胞啦，到出世前後，血管同埋啲血細胞咧，漸漸咧就俾身體吸收嘅。不過如果吸收唔曬，剩低有啲殘渣嘅物質，就喺呢個玻璃體入邊咧浮下浮下，就變成飛蚊噶啦。 係， 所以有啲人咧一出世咧就有啲飛蚊症嘅，就可以咧長時間都唔散。但大部分咧都唔会有害或者影响视力嘅。 啊，咁啊，我自己就一个例子啦，我都有飞蚊症嘅。咁去睇医生嘅时候就嗰阵时谂住啊，系咪有得医嘅咧？咁医生就话唔使谂，冇得医噶啦，你以后咧就同佢共存啦。咁啊，当时其实我都有啲失望啊、惆怅咁样嘅，因为的确睇嘢系有啲嘢阻住下咁。咁个医生就话：，诶，你当佢冇嘢就得噶啦。咁我咪学习咁样咯，头头梗系唔得噶，你成日都觉得系有嘢阻住你。但慢慢慢慢，你又唔理佢嘅时候咧，我其实已经忘记咗我有飞蚊症啦。我而家冇嘢阻住自己噶，咁系咪已经系叫做？其实可能系我真系同佢共存咗，咪唔当咩嘢咯？系咪？ 我又有个例子，我有飞蚊啊，几十年噶啦。 系， 但系咧我又唔使戴眼镜，我对眼咧可以咁讲，好似讲过话好 sharp 醒噶。 系啊，咁咪好咯。 系咯，所以咧应该就系冇大碍啦。 嗯。 不过嗱，讲翻转头，如果你突然出现咗大量嘅飞蚊，喳喳声咁喺眼球出现，同时咧有其他嘅症状，譬如话咧有啲闪光咧喺眼侧，尤其是黑暗嘅地方咧会有啲闪光， 嗯， 又或者突然间咧睇嘢咧嘅视力变差，咁你就要系睇医生排除咗咧，譬如话视网膜就出现咗裂孔啊，或者剥离啊，又或者因为炎症啊、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等呢啲问题咧引起眼睛出血， 嗯， 真系要即刻睇医生噶啦。 系啊，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嘛吓，要好好咁保护啊。中医又点睇呢个飞蚊症咧，崔博士？ 嗱，我哋留翻下一次再交代。 好，咁啊，唔该晒先。嗱，各位朋友可以随时上香港电台网页3w.rthk.hk 香港电台一。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要听听。真的汉子啊， 系啦， 即系忍辱负重嗰位 赵孟俯 啊，系啦，咁大家听听啦，林子祥同埋太极乐队一齐嘅作品，咁啊下个星期二就再见崔博士啦，拜拜， 好，拜拜。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若你记， 求天真为我知。 好啦，太极同埋林子祥一齐合作嘅《阵地汉子》，结束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继续假期愉快，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气温22度，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幼儿新冠肺炎确诊者的病毒载量高，带活性病毒比例高达九成，容易成为社区隐形传播者。研究团队建议在社区强制检测中增加粪便检测，有助早识别带病毒的幼童。中大医学院自去年三月底在超过17,500个粪便样本中成功检测出22宗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 0.13%， 比封区强制检测的 0.08% 和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的 0.006% 更高。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话，幼童的隐形带菌者比例达4-5%，较成人的20%几高，而且较难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因此复课后需要增加警觉性，但无需要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进行检测后才复课。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政府将有关的三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三个指定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地方包括油塘村华堂楼、弥敦道惠丰中心、丰泽电器和鲤鱼门广场地下鲤鱼门市场。在今年3月23日至4月5日期间，如果逗留超过两个钟头，星期四或之前需要接受检测。政府今日会增设流动采样站，地点是油塘大本营商场的士站旁和油塘村华堂楼旁边空地。俄罗斯政府说，总统普京已经签署法例容许他竞逐多两届总统，如果成功当选可以留任至2036年。法例去年全民公投之后修订宪法而订立，容许普京再参加两届总统选举。普京任期原本在2024年届满，如果成功连任多两届，每届任期长6年，现年68岁的普京可以做总统直至83岁。不过外间形容延长任期的法例只是为普京而设，这条法例重新为未来的总统定下任期限制，只可以担任两届总统，亦都阻止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人参选总统。有关法例是宪法政变，俄罗斯国会上月仍然通过这条法例。土耳其星期一新增42,5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土耳其早前放宽措施后，新增确诊个案不断上升，由本月中开始逢周末恢复全国封锁措施。另外，美国上星期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加5%，超过450,000宗，连续三星期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已经检查新一批伏必泰疫苗，并没有受到污染，市民不用担心。据指社区一定仍然有隐形传播链，预计长假期之后可能会再出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预计要一两个星期之后才会见到反弹的情况。留意一阵的特写报道。 中大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新型肺炎幼儿确诊者的病毒载量高，带活性病毒的比例高达九成，容易成为